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演讲，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IT. Basically, the term we're going to hear a lot in this speech is cryptocurrency. The title of today's speech is How Cryptocurrency Can Help Startups Get Investment Capital. 听上去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段英文演讲就是互联网科技最前沿的技术。那么到底是什么技术，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一个叫做 cryptocurrency 的概念。那么 crypto 就是加密这个词的词根，而 currency 呢就是钱币。 那么两个连到一块儿去， cryptocurrency 就是加密的钱币。 那么题目How cryptocurrency can help startups get investment capital， 它的意思就是说如何这个加密钱币可以帮助新起来的这些企业，就是新成立的这些公司得到投资啊，这个资金。那么 capital 是资金， investment 投资的意思。The speaker by the name of Ashwini Ambarajan is an entrepreneur and writer. 这位演讲者呢是一位女士，她是一个企业家，同时呢也是一位作家。We are living in a golden era of innovation, says entrepreneur Ashwini Ambarajan. But venture capital hasn't evolved to keep up.And startups aren't getting the funding they need to grow. In this quick talk, she shares the story of how her company became part of an entirely new way to raise capital using the powers of cooperation and cryptocurrency. 那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黄金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呢，主要是有很多的发明。那么演讲者呢他就说了，但是呢在venture capital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是风险投资，英文叫 venture capital， 缩写成 VC。 那么这个 VC 呢，不要一看到它你就想到维生素 C 啊，其实它是 venture capital， 风险投资。他说 venture capital hasn't evolved to keep up， 那这个风险投资并没有以同样的快的速度去发展，然后呢不能够赶上整个这一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和速度。好，然后呢他说这些新成立的这些公司，也就是英文叫做 startup， 合在一起写 就是 startup。 对了，所以它是一个词。那 startups aren't getting the funding they need to grow， 那么这些个公司呢得不到他们本身公司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funding 动名词就是指资金的投入，那得不到资金的注入。 In this quick talk， 在这一个非常短平快的演讲中， She shares the story of how her company became part of an entirely new way to raise capital。 她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她自己的公司怎么采用了完全的全新的一种获得资金的方法啊。这个 raise capital， raise 它是有抬高的意思，但是呢在 收集获得资金的时候，集资是 raise fund， raise capital， 获得资金，所以这个 raise 在这里是获得的意思。那它是怎样获得的呢？ Using the powers of cooperation， 它要发挥的是合作的力量。还有呢， and cryptocurrency， 就是这种加密货币，它通过这两个方式去获得公司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好，那我们今天呢，大家一听这个就是比较前沿的，有好多的术语，是吧？ 嗯，和创业公司早期的这种融资有关系哈。 没错，那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词汇。 好，先来看一个英文缩写，叫 ICO。 ICO 是一种区块链行业术语，它的全称叫做 Initial Coin Offering， 叫做首次币发行。其实它和股票市场的首次公开发行有点像啊，那个叫做 IPO。 那么 ICO 就是照着 IPO 这样缩写来的， 而 IPO 呢叫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叫首次公开发行，是指在股市上的这种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那么 ICO 呢跟它类似，但是它是数字货币的行为，是在区块链方面的一种首次发行代币。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些个词啊，他在讲话中呢用了一些比较生动的单词，比如说 to sprinkle something， 他的意思就是 sprinkle， 就是闪闪亮的，比如说你去买一个甜点，然后上面呢撒着五颜六色的特别小的糖豆啊，这个撒的动作就是 sprinkle，S-P-R-I-N-K-L-E。那么他在演讲中的句子是说 It was not designed to sprinkle capital across many companies， 说这个 it 并不是为了什么而设计的呢，就是 sprinkle capital across many companies， 就是你投资的时候给好多的公司，每一个公司都星星点点的投一点钱，那么这个动作就是 sprinkle， 也就是少量的撒出去的意思。好，再来一个词呢，是 squeeze something into something。 squeeze 就是挤塞啊，比如说你要把那个一大团棉花啊塞到一个小口袋里，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棉花给它使劲的去挤压它，这个动作叫 squeeze。 那 into something 就是塞到什么里面。在演讲中他的句子是这样的， We need a more flexible system that doesn't squeeze entrepreneurs and investors into one rigid financial outcome。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灵活的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不能把企业家和投资者给他压缩到一个非常严密的非常封闭的这样一个金融的结果之中。好，那么 rigid 这个词是一个形容词，是严格的死板的刚硬的顽固的僵硬的啊，所以这个 rigid， 比如说你要有同学这个劈叉也劈不下去然后胳膊弯也弯不了多少，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说他的这个关节，或者说 the body is rigid， 就是僵硬的意思。那这里呢用的是 rigid financial outcome 啊，就是希望有这个资金方面的结果，最终的结果是非常严格的，那就不是僵硬的了。好，接下来还有一个词也是很常见的，叫 accelerator。 accelerate 动词加速，